可以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的儿女来到这里，因为他们有一颗愿意顺服你的心。天父，就求你让我们明白圣徒的顺服是出于爱的，也求你顾念这顺服的心，也因此就成就这顺服之心，让我们今天聚在这里真的可以更理解，因为你的儿子顺服，我们就应该有他的样式，有他样式的人就该顺服。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第36问，我们还是一起念一次好了。36问：我们的顺服如何得神悦纳？答：神悦纳源自于爱，依靠圣灵所行出的顺服。顺服，好行为、善行，服事等等等等，都可以以顺服来理解。但是什么样的顺服，什么样的好行为，什么样的善行蒙上帝的悦纳，这里马克琼斯要我们特别注意，蒙上帝悦纳的顺服必然是出于爱，是依靠他的圣灵所行出的顺服。因为顺服之源头是爱，而爱之源头，爱之来源是出于圣灵。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里面提到圣灵所结出的果子，第一个就是提到爱，仁爱。OK， 如果我们基督徒能够爱，并不是你的天性比别人更柔软、更温和。定义上，基督徒的爱必然是基督的灵在你里面工作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按照这个理解来说，之前我们在第32问也提到，就是Mark Jones 帮助我们为爱下定义，这个爱必然是寻求联合，这个联合当然首要的是与上帝联合，与上帝的儿子联合，在这联合之中寻求满足，而在这满足之中行出仁善，或者对彼此有仁善之意的美德。这是一个美德，就像信心是美德，盼望是美德，爱也是美德。当我们讲到美德，都是言下之意，就是这都是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OK， 所以在这个定义之下，有谁能够爱？谁有爱呢？谁能够行出基于爱而蒙神所悦纳的顺服？答案就很简单了，不是吗？路人甲可以吗？慈济定义上就是只有基督徒才能够爱，就这么简单。只有基督徒因爱所行出的顺服才能够得神的悦纳。Okay. 所以 Augustine 奥古斯丁会说，一个坏人他可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他可以领圣餐，他可以有基督徒的名号，这样的人就是所谓使我的圣名被亵渎的人。以西结书36章20节，有基督徒的名号，就算一个坏人也可以领圣餐，就是可是叫一个坏人有爱是不可能的事。当然 Augustine 在这边讲到的坏人，就是没有重生的人，定义上就是不义的人，没有被上帝称义的人，叫这样子的人有爱是不可能的。他可能外在的行为是很好的，甚至他可以来领圣餐，但是叫他有爱是不可能。爱是一个独特的礼物，是专属于你的，这边讲到全源，是属于每一个圣徒的，是上帝赐给每一个圣徒的。神的圣灵驱使你从中畅饮，你如此行就是从主自己喝。所以一个伪信徒 hypocrite， 一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是真正信徒的，他的外在的表现 和一个真正的信徒可不相上下，甚至比信徒更要好，更加得人的赞赏，量更多，甚至值更好。他可以做很多的服事，他可以行很多的善行，他可以上教会，他可以领圣餐、十一奉献、唱诗，他可以祈祷，但是他不能够爱，因为他没有基督的灵，他就不属于基督。所以之前有姐妹来问说，基督徒是不是有圣灵？我们怎么知道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这个问题应该是问基督徒和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定义上，基督徒就是有基督的灵在你里面的人。若神叫他，那叫那叫他儿子从死而复活的灵住在你里面，他必能叫你必死的身体也死而复活，就是圣灵住在你里面。凡是属基督的，就有基督的灵住在他里面。所以定义上，基督徒就是属灵的人。甚至你未来复活的身体，经文说那也是属灵的身体，还是身体，可是是属灵的身体。关于这大家有问题吗？也就是说，在这里 Mark Jones 要强调，也是圣经中讲的，如果你没有圣灵在里面，你不可能真正的爱。唯有出于圣灵的爱才是定义上才是爱。其实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在台湾的处境之下，帮助我们厘清，当有人讲说只要我们互相相爱有什么不可以，你应该有另外一个架构来理解爱。爱并不是我感觉很好，我心中感觉温温暖暖的，有点觉得很舒服的，我又没有害他，这样子的爱必是蒙上帝悦纳的。圣经上的爱并不是如此，人凭着自己心里的意念看自己的行为都是好的，尤其是爱这件事情，人凭着己意的爱，如果爱就是如此的话，我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标准，任何的准则可以叫人归向基督，因为人不需要基督就可以有那种爱。而那种爱如果是都是好的，都是可以的，都是蒙上帝悦纳的，那么基本上基督不需要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讲到爱，我们必须要定义这里所讲的爱，按照圣经所启示的爱到底是如何。所以若非有爱，一切的顺服，一切外在的行为，一切的好行为，一切的服事，都是枉然。我甚至要在这里讲，不只是枉然，甚至是对这个人有害的，尤其在某种处境之下，尤其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在教会的处境之下，一个伪信徒，或者他没有真的信，可是他做很多的服事，他也很参与，譬如说教会的活动，甚至会上台献诗，会做爱宴，或做很多很多的工作，甚至会来分享，团契的时候来分享，参加分享。这样的行为，这样子的外在表现，是一个圣徒本该有的，但是一个非圣徒如此行，这样子行为非但不能蒙上帝的喜悦，是枉然的，而且对他有害。 Why? 为什么？我们通常都会说，因为他这样，当然是这样，有什么不好？他还是来参加聚会，他还是来服侍啊，上帝应该会悦纳他的，他有一颗诚心，这对他极为有害处，对他灵魂极为有害处，因为他很难会归回基督，因为他总是看到自己的好行为，而这好行为在教会的处境之中，如果被其他人认可的话，他根本就没有需要要真的归向基督。他总是觉得我够好，我虽然不是基督徒，可是我也是跟你们一伙的啊，我还是很尊敬耶稣啊。所以圣徒们，如果你真的顾念你的朋友， 这一类的朋友，你真的应该跟他讲，停止他的服侍，他要做的是鼓励他来参加聚会，鼓励他来上我的主日学，鼓励他来听到，告诉他耶稣，不要让他做这对他不义，而且他会自义的这些服侍和顺服。Augustine 会说爱神，然后要做你要做的。一位父亲打孩子，和一个绑匪抚抱孩子，这个外在的行动，挨打和抚抱之间，谁不会选抚抱而躲避挨打？但是你一旦明白做这个事的是谁，他的身份，行为的好坏取决于身份，你就了解是爱出手打，而是邪恶出手抚抱。这就是我所，这边是 Augustine 的，这就是 Augustine 所强调的，人的行为只能按照爱的根基来理解。许多看起来好的行为都不是出于爱的根基，要记得荆棘也开花。有些作为看起来非常的残酷，但是却是出于受爱所激励的戒训。总而言之，Augustine， 我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爱神，然后做你要做的。也就是说，基督徒时常会说，上帝要我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如果你爱神，你什么都能做。或者用保罗的说，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爱激励我们，那个激励其实更合一的翻译应该是基督的爱控制我们，或疯狂，或者看起来好像失去一切。Do whatever you have to do. 爱上帝，你就不会犯罪。然后你有所有的自由，可以做你要做的事。关于这一点，大家有问题吗？神他不能不爱他自己手中的工作。这个我们的顺服有的时候圣徒们会很虔诚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做的就是奴仆该做的。没有，的确我们应该是有这个态度，我们所做的不是可以为我们赚取上帝的赞许，或者为我们赚取上帝面前一席之地。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我们也要知道，因为我们的顺服，上帝会喜悦，我们的顺服也讨上帝的喜悦，我们应该也因我们的顺服而盼望天上的奖赏。这个教导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上帝创造人也使用奖赏来驱使他的圣徒顺服他，行出圣洁，有他儿子的样式，成圣，活出新人的样式，等等等等。其中一个原因，其中一个理由，一旦我们理解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比较避免那种非常金钱主义过度到一个程度，说啊，我做的顺服无所谓啦，那都是上帝不会，他我做的算什么呢？那算什么？上帝看重你的顺服，上帝看重你的圣洁，上帝看重你的好行为，因为你所行出的顺服，你所行出的圣洁，你的好行为，都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在他儿子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八节九节讲到，我们若能够信，那都是从上面所赐给我们的恩典。第十节讲到我们的善行是他的工作，是他在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他不能不在乎圣徒的行善，圣徒的成圣，圣徒的圣洁。Okay. 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愿赐平安的上帝，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上帝，在各样的善事上面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 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所以上帝非常在乎我们的好行为，所以这里我们就一再的强调，用不同的方法，我们唯独因信称义，或者借着信心称义。我们不是凭着行为称义，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好行为赚取我们自己的救赎，但是得救的人要有好行为，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讲，我们的好行为善行是必要的。这个必要就是你必须要走这条走向天国的道路，圣洁是必要的。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你不是靠你的圣洁赚取你的救赎，但是得救的人必要走在这条圣洁的道路上，就是走往天国的道路，是顺服圣洁，活出新人的样式，效法他儿子，致死自己的罪，等等等等等等。这是讨上帝喜悦的，因为这是他手中的工作，所以你不能凭着这个来赚取自己的救赎，是他所赐给你的。但是既然是他所赐给你的，你就应该行出来，你也必要走这条道路。关于这大家有问题吗？信心与行为之间的问题，我们重复一直在讲的。哇，大家最近都很安静。Okay. 所以我们怎么讨上帝的喜悦，其实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我们如何得主的喜悦，而我们需要讨上帝的喜悦。上帝在乎我们讨他的喜悦，也要得主的喜悦。有几节经文大家可以去参考去看，就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right? 所以得主的喜悦，这个是基督徒，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就是要得主喜悦的人。但是我们的顺服，我们会说，的确我们所做的怎么能够讨他的喜悦，我们是那么的微弱，我们是那么的软弱，我们所有的顺服其中都掺杂了不纯净的成分，我们所有的作为都掺，再好的善行在地上都掺杂了罪，甚至我们的动机都不纯洁，我们必须承认。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份，上帝看我们并不是看我们，那是你还在死在罪犯和过犯和罪恶之中，上帝看你的确就像死人一样，但是时候到了，他叫你活过来了，那叫他儿子从死里复活的灵在你里面工作，叫你也活过来了。所以现在上帝看你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看你，因为你的身份，所以你的行为蒙上帝悦纳，因为你是与他儿子联合的人，因为基督的灵在你里面，你在他里面，他在你里面，所以圣徒定义上行出的行为虽然再软弱，我们每个人行出的顺服，每个人的成圣的程度的进度都不一样，有很软弱，有刚信主的基督徒，有经验丰富的老基督徒，有成熟的基督徒，不一样。但是只要你是基督徒，是凭着圣灵出于爱的顺服，那都是蒙上帝所悦纳的。所以在这里又是我们不能单纯的人的行为来评估这是否是基督徒的顺服，或者是蒙神所悦纳的顺服。有些基督徒的顺服是非常软弱的。以前我们教会的活水泉教会的有些人，他就是受到酒精的捆绑，他就是一天到晚在外面打架骂人，可是我们看他们，如果他受洗，他说他接受基督，他信基督，他认为他是一个罪人，他只要能够来聚会，那就是他的顺服，那就是他成圣的标记。但是对你们来说，你们领受多的要求也多，但是如果这是你的顺服，这是蒙上帝所悦纳的，而且你应该按照你的顺服盼望那天上的奖赏。关于天上的奖赏，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太多，但是的确很明显的，天上的奖赏有分别的， 有些人会得救，可是到最后怎么样？他的手中的工作像是那个什么稻草结合，那什么？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虽然自己要得救，好像可是却经过像火一样。有些人要得救，他要管理一个城；有些人是要管理两个城。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也确定，就是在天堂，我们不会互相彼此嫉妒，但是奖赏确实有差别，这是非常清楚的。就像罪也是有大有小的，所以应该这个要激励我们，要我要得到天上的奖赏，因为你的奖赏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你是要为地上的奖赏努力，行出好行为，还是你要为天上的奖赏？天上的奖赏越大，上帝设计我们就是这样，你的顺服应该就会越快乐，越心甘情愿。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是非常功利主义的 right? 我非常功利主义，因为我要得到奖赏，所以我顺服。我不是那种啊，我不在乎这个，因为我就 no, 那个其实是律法主义，那是靠着我自己的。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非常功利主义。OK, 所以我们的身份，上帝看我们和看我们的顺服，是看我们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的好行为蒙他的悦纳，不是这个好行为本身有什么本质，上帝必须给我们奖赏，而是因为他的儿子的缘故，我们是与他儿子联合的人。OK, 大家对这有问题吗？所以我们圣徒会有软弱，圣徒的确会跌倒，但是最终我们并不是被打败的。OK, 我们在顺服的成圣的道路上，的确会有许多的罪，我们会有遇到很多的试探，甚至我们会一时被试探胜过，但是最终我们是胜过这一切的 ，right? 因为是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希罗马书八章后面那边，爱是多么的重要，他特别要圣徒们知道，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叫你的爱与上帝的爱隔绝，与神隔绝。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是得胜者。我们会跌倒，我们会软弱，但是我们是得胜者。所以，当我们的顺服有的时候很难，或者行不出来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记得，我们是蒙他所爱的人，所以我们是得胜有余的。这个认知应该会鼓励我们继续的跌倒一次，跌倒两次，跌倒七十次，你继续的，你仍然要讨你天上的父的悦纳。你不应该说，哎，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他也不会太在乎，所以我就算了吧，这件事就忘了。神他爱我们的顺服。这个跟刚才讲到，因为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他不能不爱他自己手中的工作。更基本一点，因为我们的爱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概念大家都应该很清楚，不是我们先爱，是神先爱我们，是上帝的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控制我们。所以保罗会说，是激励了爱控制我们，然后他接下来讲是这个爱是怎么样表达出来，他是一人为我们众人死，是这个原则，他为我们死了，所以我们就与他一同死，而且他替众人死，哦，太好了，他替我死，我可以上天堂 No, 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基督徒定义上另外一个就是，你不是你自己的人，你不属于你自己。 或生或死，或吃或喝，做任何事情，你是为你的主活。这个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听 Ferguson 一篇讲到，他提到一个，他说我们不属于自己的这个概念，这是一个很基本的概念，我们都是 Dolos 奴仆，我们是基督的奴仆。一旦认知我们是基督的奴仆，他是我们的主，他就说我们很多人都会有很机车的老板或者上司，他说你要就是你会你工作情况，基督徒也是啊，你会遇到一些很，他是你的老板，可是你真正遇到那个他真的很烂的时候，他你觉得你根本就没有办法为这个人工作的时候，基督徒总是有一个，他到最后心中会有好像打一个这个漫画的一个，就是那个说话的，他说你可以 yeah, 你做任何事，可是你不是我的，你不是我的老板，我真正的老板是耶稣。当然这个你可以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把这个弄得太过分。你们听过有些基督徒他到教会，他说他喜欢讲耶稣是我的大老板，这个意思是什么？你不能管我，我只听耶稣的话，所以任何东西你都可能会弄到那个。所以我个人是不喜欢讲说耶稣，因为那个老板在中文里面很，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会变成有一些基督徒他喜欢讲耶稣是我的老板 He's your master, 可是那个老板那个字又有点商业行为，或者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 Yeah. 耶稣是我们的主没错，可是教会是他的身体，他也设定了教会有牧师，有老师，有传道人，然后我们也是仆人，是 serve you。 但是你不能说啊，这个我都不在乎，因为只有耶稣是我的大老板。但是的确，如果你在职场上面碰到你的老板或者你的上司，你最终基督徒总是有说，不论怎么样，我知道我的主是谁，我知道我是属于谁的。老约翰会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停，通常在教会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互相服侍，但是新约里面似乎从来不会就停在这里，他会告诉你你为什么需要彼此相爱，这个理由，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彼此相爱，我们的同志们他们彼此相爱，世人可以彼此相爱，甚至非基督徒他们的婚姻见证可能比很多基督徒要好到不知道几百倍，他们也彼此相爱，但是基督徒的彼此相爱是因为爱是从神来的，而这个爱是因为耶稣基督还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如果不是因为如此我们根本就吃吃喝喝明天就死了吧，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所以这边又看到，只有神而生的才会有那爱心。所以定义上，如果不是从神而生，不是因信耶稣基督而重生的，被圣灵重生的，那么你是没有爱心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而且认识神，只有基督徒才认识神。OK,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分享？今天时间很早，不过很好，因为我今天要讲到，你们等一下可以为我祷告，因为他或者大家最近一两个礼拜读经有没有什么问题，也许可以拿出来分享或讨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定义的架构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世人通常就是，之前我们也提到一个，我爱那的，我心所悦纳的。OK， 但是上帝的爱，我们先看上帝的爱是什么。如果上帝只爱那他心所悦纳的，他不会爱任何人。但是上帝的爱却是有一个马丁路德讲这个概念，上帝的爱却是创造出他所悦纳。他拯救了以色列人，并非因为以色列人人数比人家多，或者他比人家更正义，比人家更好，只因为我爱你们，没有其他理由。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比别人好，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比别人公义，只因为我爱你们。生命记七章八到九节，如果记得没错，生命记九章也有在讲。所以上帝的爱，他并非因为看到我们好，所以我们值得他爱，而是因为他爱我们，而在我们中间创造出他所喜悦的。他在塑造你成为他儿子的样式，他的工作在你的心中工作，叫你行出他得他悦纳的善行。所以就以这个来讲，爱已经是跟世人的爱是非常不一样的，而我们应该要复制这个爱，爱那所不能爱的。如果你们只爱那你们讨你们喜悦的，你们和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在这个架构理解爱，有一个延伸出来的必然的结论，就是我们的道德标准远远比外邦人要高很多。我们要爱那不值得爱的，饶恕那不值得饶恕的，那是命令，因为我们就是蒙上帝所爱，而我们也认知，如果有圣灵在我们，我们必须全然认知，我们是不值得上帝所爱的。但是他爱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还要爱邻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刚淑兰姐，我们一在今天的课一再强调的，我们不是靠外在的行为来看人是否爱，我们不是凭人的感觉。基督徒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的爱的架构和定义是跟世人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但是上帝又用父母，人世间父母的爱来让我们了解爱的深度。 是，没错。所以我们并不是说非基督徒就不能相爱，对不对？但是那真正能够蒙上帝悦纳的爱，必然是以我们今天讨论的架构之下。而上帝创造人也的确设立父母儿女，这个夫妻之间，他们也应该相爱。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相爱，这个是人本来就应该行出来的。但是堕落之后，人所行出来的爱是多么的残缺，多么的不足够。你不能以这个爱来定义你自己的身份，或你自己，或者称义你自己的行为。你不能说我相爱，所以我可以爱任何的人，我可以跟他结婚。你懂我的意思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的确，上帝用父母的爱让我们了解什么是爱。可是其实，在很基本的程度之上，因为父母的爱，就连父母的爱，在堕落后都是非常残缺的。我们应该有一个理解，就是父母的爱的确应该是要反映上帝是如何爱他的儿女，但是我们现在通常会把人之间的爱，然后再把它投射到上帝应该如何对待我们，这完全是次序倒反。应该是我们先看上帝如何爱我们，然后我们再来看人与人之间，父女儿女之间，夫妻之间应该如何相爱。所以人时常有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这样对我不公平啊？因为他是用人之间的爱来那种期待上帝要这样子对他。对，的确，夫妻之间的爱，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的确应该教导我们关于上帝如何爱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要说光是这个爱，纯粹的就是在堕落的世界里面，你总是会导致一个偶像的上帝。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父母的爱，上帝创造这个父母的爱，应该是更比现在我们这个堕落世界以后父母。 或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我们都说母爱伟大， 但是基督徒的理念是母爱不管再怎么伟大都是非常残缺不全充满了罪的。也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没有错，但是在堕落之后，人之初没有一个人性本善。OK， 大概这样可以帮助我们一些。OK， 最后一个问题，那个秀燕姐。 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周遭，比如说慈济团体的大爱。那如果我们在教会当中有碰到，也许他就常来聚会，他就是还没有信主，他也奉献，他也等等，可是很难，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的状态之下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当然也不是说我们想邀请他来上这个课，可是未必那一堂课刚好是讲到这个的重点。那我们这件事情迟迟没有去处理，那怎么办？ 所以秀燕姐有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譬如说。如果有你有慈济的朋友，他们时常做大爱的 ，I don't know， 你怎么跟他解释说这不是爱？其实你不会直接跟他，你没有爱心啊，那个不算什么。Right， 我们当然不是，我们首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跟他传福音嘛。就在福音的架构之下，他才能够再回头检视他自己以为是好的行为，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们传福音总不是先指出你呀、啊，这，你懂我的，还是一样你跟他传福音，传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为你死了，而你根本就不值得他死，但是上帝的爱就在此显示出来，等等等等等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周遭也有朋友，他也是很热心服事，可是他从来没有 come to Christ， 他从来没有信主，甚至他在教会很多年，他信主的那个阻碍反而越来越高，因为你也看到他在教会中的服事或他参与的不亦乐乎，可是越不亦乐乎越难对他讲福音，越难让他认识他自己的身份是一个罪人。怎么办？这个因为我们是在教会的制度之下或处境之下，这个跟教会的教导就有关系，还有教会的制度，我们不应该让这样子的人服事。按照我们刚刚的理解，这是对他是好处。第二个就是，所以这也不见得是你一个人可以做的，你懂我意思吗？这个是关于教导。那也许这个制度是可以改变。第二个还是一样，你是跟他传福音，因为其他人可能不敢跟他传福音，而且这种人可能在教会里面已经有一定的地位了，他跟教会很多人，甚至教会有地位的人是好朋友。他的朋友都不跟他讲，你凭什么去跟他讲？行，你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所以也不见得是你能够做出来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改革中的教会总是应该改革再改革，而且我也盼望有一天我们真的是成立一个改革再改革的教会。所以你还是得为他祷告，你有机会你还是跟他是好朋友，但是你有机会你还是跟他讲说，你真正你跟耶稣，你认同耶稣不是，这不够好，你不能只说我跟基督徒是好朋友，你要真正认识这位主，他是世界的救主，也是你的救主。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让你的圣徒，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理解顺服是你赐给你儿女多么大的恩典，也是你的要求，也是应该，因为我们是蒙爱的人，就应该有蛮有喜乐而行出来的，因为我们是仰望天上的奖赏而蛮有盼望行出来的，而积极行出来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鼓励我们，当我们跌倒，当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总是有你的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们，你儿子对我们所讲的一切话语，我们是在这世上因为他爱我们就已经得胜有余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